中間咪亂倫咯，佢咪娶埋自己個家姐， 同埋然之後佢就開始，佢驚陷入同一個循環裏面啊， 係啊， 佢都會驚。佢下面嗰啲反佢嘛， 嗯， 其實 exactly 成件事就係 repeat 又 repeat 咯， 係啦， 即係等於人同生化人同 engineer 嗰個關係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啫， 其實係一個 level 一層就問題，然後嗰個中間咧，即係又講點解話異形咁容易去楞到神秘學咧，就係講呢樣嘢，呢個 pattern 啊，講出嚟就好似好複雜，但其實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字去。去形容 啊，咩字？ 呢个黄金比例啊， okay. 黄金比例意思就系话，其实诶，无论啲物件到大到细，某一个任何一个层面， 系 嗰个比例系唔会变嘅， 系 嗰个 ratio 唔会变嘅， 而永远都会继续落去噶嘛。呢个 ratio， 而呢个创造同被创造已经唔系牵涉到神同人，因为其实诶，呢个已经楞到半宗教半科学，其实 overlap 咗一个哲学问题啊，就 系、 是。咁宗教都系讲创造、创世、造物，咁都系被创造同创造噶嘛。咁我哋而家科学都系做紧呢件事啫。 创造同被造， 所以呢两个地方系 overlap 嘅，系共通嘅。 系。 而嗰个 ratio， 嗰个黄金比例就咩咧？我梗系惊我下一代啲嘢咧嚟反我。而就因为正正你有呢个行为咧， 下 一代 咧 就反 你 啦。咁呢个点解阿宝咁劲咧？佢睇穿， 佢已经睇穿咗呢一个。 然后边个反咗上一代坐翻呢个位置，心啱又俾下一代反，又永远永远 再嚟个王，系 讲出嚟好似好灰咁。但系异形就俾我哋呢个咁冰冷冷呢个世界就赤裸裸地发生。 系，不如去翻啲比较轻松啲咧。成日都话中间呢一集系攞嚟俾人轻松噶嘛。 系系啊， 系啦。 呢、 这 个成日艺康嘅轮回啊，就系、是、话真系喂。不如我哋今日輕鬆啲講下啲問題啊！ 係啦，永遠都係輕鬆唔到， 仲沉重。 Okay, 永遠都輕鬆唔到。我哋講下啲輕鬆翻少少嘅話題啊，因為嗱，呢、這個異形都咁多年啦 ，OK， 由七九年去到依家啦。咁除咗電影你見到嘅之外，當然佢亦都會有小説啦、 衍生作品、 漫畫啦咁樣。其實我就想即係趁呢個簡短嘅 moment 介紹一下一啲香港人未必認識。嘅一啲異形嘅 小接觸啦，我哋係冇睇到嘅。 咁嗱，第一隻唔係呢只，放心，唔係呢只。呢、只， 咦？呢只係咩嚟嘅咧？ 你嗱 ，King 咧，唔係 Queen 咧，你又聽得多啊？ 嗯 ，OK， 即係嗰只異形皇后生蛋嗰只。呢、只就係 Alien King 啦。 咦？有呢啲嘢㗎？ 有 嗱 ，Alien Queen， 我記得就應該有少少似蜘蛛咁嘅模式噶嘛，啲腳係飛撐啲， 係咩？同埋佢係有四隻手嘅， 係 OK， 佢有兩隻細啲嘅喺中間，兩隻大啲嘅喺出面咁。 喂，我有啲白痴嘢問啊， 係有啲幾白痴先？ 蜘蛛都係咪卵生嘅都係？ 哇，真係白痴喎呢個問題， 我特登扮噶嘛， 係 咪？ 係啊， 係 咯， 係 啊， 繼續 係啦，但係呢只 Alien King 咧。就是人做的，即是在漫画里面其实是、一些地球科学家经过将 Queen 的 DNA 改良，所谓改良啦 ,OK, 就变成一只不懂得生蛋的 King, 即是阉了， 是啦，阉了 Queen, 是 啦，他就不懂得生蛋，而且会听人类话的。 哇！生物兵器嚟嘅喎， 其實係啊，佢做翻佢原本要做嘅嘢，生物兵器咯。OK， 幾靚嘅，其實呢只 雙尾有啲類似翼嘅物體。 係啊，第二隻呢只， 但係你頭先講嗰個咧，其實又可以楞到翻，即係佢嘅設定又唔係老吹嘅喎。 係咩？唔係老吹？ 即係你諗下，我哋人生出嚟點解有分男女性別？係因為我哋喺入面某個時期會不同嘅。生长方式嘛，但一开始个胆是以女性先的嘛， 所有胆都是以女性先的， 是啦 是啦，所有第一个、最 base 的那个 DNA 组合，因为讲紧男女是讲 XY 啫， 系啦， 佢系 XX， 即 XX 是女仔啦 ，XY 就是男仔啦，佢嗰个胆，佢嗰个铁胆一定是 X 嘅， 系 X 底嘅 ，non-stick 嘅。 系啦，系啦 ，no dick 嘅 ，dickless，OK，OK， 所以呢只就倾啦，比较少人知道， 但好惨咯，不过都牵涉到呢个世界象棋嘅， 系 rook， 唔系 Ray 倾啊，倾好废噶嘛，倾喺嗰格仔度行啫嘛。Queen 系最劲噶嘛，你记得啊？我解唔通你个问题，我解唔通。 居啊，即系等于居嘛。 点解喺以前一啲喺男权主义抬头嘅欧洲啊嗰时期啊，发展一啲象棋啊、chess 啊，点解倾系咁渣咧？即系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而谂翻话倾渣冇问题啊？点解个 Queen 会咁劲嘅？ 哦，我明啊，因为男权主义啦。所以怼啲 queen 出去死啦， 唔会咁无情啊嘛。 唔系你其实中国象棋都系噶， 我中国象我真系唔知道。 中国象棋你嗰、那个你个你只弓啊，即系最大嗰只啊，都系喺一个四，即系一个二乘二嘅四方框里面行嘅啫嘛。你唔可以脱出嗰个框噶，一样系。 咁佢有冇皇后嗰啲嘅咧？中国象棋 冇噶。 咁佢中国象棋最劲嘅嗰个系咩咧？即系最冇限制。 巨啊！向前向向前向左向右的距离无限制的，你喜欢去到几远就几远。 因为以前即在象棋里面的 Queen 是 有任何一种譬如 Rook 啊、Bishop 啊那些什么属性的， 是 那即是无敌咯。即是譬如你 Rook 可以跨那么上下 Knight 那么格步啊 whatever 那么坐了你看，我真的不记得， 我都不知道，我没玩。 但是 Queen 是任何即是任他行的，即系讲， 即系喺嗰个格格里面，我中意去边就去边噶啦。 唔系，因为大家略都识玩象棋啦。有啲象棋只可以跨，但唔可以打斜行。有啲打斜行就唔 可以 向前跨， 唔可以直线。 Queen 系乜都得嘅， 即系我可以打直、打斜、打前、打后、打横， 所以 Queen 就系差唔多系王牌嚟噶啦。你死都要守住呢个 Queen。 佢劲过只车咁样，只车系唔可以打斜行噶。 系啊，咁。King 咧就系话斋坐喺城邦入面啫，所以点解你要 check 咪就系你怼两个 King 就完 end game。 end game 咁呢只 King 系完全变咗象棋入面啲 King 系几废。 唔系，但系呢只 King 佢有另外一个名噶， 系 叫 Rook。 哦，战车个 战车个 Rook 啊， 都似嘅。你试下俾佢撞一下， 系 吓，我睇下你去咗边。系咁啊，第二只细矮啲嘅，系啦，呢只叫做 Mantis Alien。我专登为咗你而抄呢啲嘢。点 解咧？多谢。 因为螳螂啊嘛。 我问下师傅有冇啲咩异形招可以出嘅？譬如话可以放毒汁啊。 但系首先你要睇下佢只爪咧，即系喺个螳螂鼻前面，系有一只重抌抌嘅爪， 加强呢个勾刮力啊嘛。 系。 O K 喎。 系啊，其实好多呢啲， 但佢好蓝，佢好 masculine， 即系佢似咩？佢似。Doomsday 佢似超人个 Doomsday 怪兽，即系啲力大无穷嗰啲，但同一时间有螳螂猎食嘅嗰、那个， 佢又唔算力，即系喺呢个异形家族里面，我谂佢唔算系力大无穷嘅、因为跟住落嚟要介绍嗰一只咧，就即系霸王啦， 系， 但系都同你好中意嘅嘢有关嘅， 系，喂，多谢， 系啦， 长毛， 唔好睇呢个先 ，Batman 系啦， 系啦，呢一只叫做 Crocodile Alien， 曱甴。 Crocodile 唔系 crocodile， 哦 crocodile， 系系啊，呢个写咗 crocodile 中文系咪？ 鳄 鱼系啦，鳄鱼异形， 哇，水中用喎， 系佢系一只 monster size 嘅异形嚟嘅， 哇，型喎呢个， 系佢亦都同阿 Batman 系打过嘅，吓咁而当然啦，Batman 系冇得输噶啦， 因为强如 alien， 佢都唔系主角， 冇错。但是都难搞的，即是你知 Batman 那些道具是几咁屈机的啦、OK， 都搞他不掂的，其实、到最后是要推他落火山才搞掂， 都是这些东西， 其实他是跟 Terminator 一样， 都是生化危机5那个 Wesker 都是 是他没有 Ouroboros 嘛，但是、 okay. 是即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叫做 变种啊， 变种 啊，即已经异形的了，异形啦， 异形，因为其实异形呢、他很多不同的漫画的，他有很多个不同的 subtitle 的，不同的 subtitle 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变种。 喂，其实如果我们熟这些呢，是不是应该找埋譬如好像 Gary 怎么样倾阵，这些都挺过瘾的。 系啊， 即系未盲啲衍生作品咧，因为其实我都知道我哋几个节目都做过啲，但系专题去讲啲 另类，即系好熟悉嘅主流作品，但系佢衍生嘅另类， 衍生嗰啲衍生产品啊， 系啊，系真系唔错嘅，都高嘅， 因为呢啲其实都多噶，都多噶，好多唔同，亦都好多唔同嘅变种啦，系啦、啊。如果有一集可以同啲嘉宾啊或者 Gary 啊佢哋一齐讲嘅话， 劲系劲在因为嗰个设定啊嘛，我觉得有无限嘅改变形态个 fusion， 咁就真系呢、這个。头写得好咧，即系打跛脚都唔使忧，而且唔会锋利，唔会 生 锈， 因为你一把刀 系啊冇咗，佢仲 有 千千 把 刀， 系佢哋永远都唔会生锈。 好，继续 啊，咁啊呢啲啦，咁同埋有啲，我觉得有啲问题咧，作为一个呢啲咁嘅硬科学迷咧、都会有啲唔同嘅问题嘅。我自己都有啲，我自己都揾咗啲答案。咁啊，开心 share 啦，同大家，因为我个人比较 focus 喺呢啲位啊嘛，系啦，啲艺科 学。每个人嘅 focus 位唔同，撞出嚟先有化学作用。 啲艺科学位啊，我嗰啲系啦， 睇点艺法 系，即系有谂过。異形大家見得多啦，即係佢嗰啲殺戮場面都見得多啦。但係你冇見過佢食嘢噶嘛？ 係喎，佢就係殺人啫喎，唔係即係佢係殺物種啫喎。 係佢淨係殺啫嘛，佢從來都唔食噶。 我就咁講電影版講先啦嚇。係，其實有冇交代過佢 for what 咧？即係 kill for what 咧？係咪真係話想食咗佢當一個食物，即係動力來源咧？好簡單，求生即係。揾食啫，系咪咁咧？定系我嚟建设社会咧？ 嗱，有讲过，即系有研究过嘅。其实佢所谓要伤害或者要杀死佢嘅猎物咧，纯粹系因为佢要有啲嘢俾佢产卵。OK， 因为大家都知道佢产完卵之后咧，佢嗰啲卵咧系唔会直接变成为幼体，再变成为一只成虫嘅。 系啊， 系啦，而系要经过一个俾人吞，即系佢要经过一个 宿主寄生啦， 系啦，寄生嘅阶段，佢先至可以成为一只成熟体啦。我唔讲 OK。咁所以其实佢去伤害或者杀害一啲生物咧，最主要嘅目的系佢要一个。有利佢嘅生态环境， 同埋佢又好得意嘅， 系 佢有时咧就会捉咗啲生物带翻去个巢嗰度， 系 俾个 queen 嚟勾， 系 有时又喺度杀。嗱，你睇下佢有个佢有唔同嘅，即系其实佢一次有啲蚁斗嘅模式喺度噶，系嘛，即系有啲唔同方向。就算其实异形咧，即系呢啲一零一嘢，我哋唔讲啦。异形都分几个唔同嘅兵种啊，我要用个兵字嚟形容。 系 异形其实系一只兵嚟嘅啫， 系 嘛？ 异形系有好多个唔同嘅分类，系啦。 你又负责同我执嘢，你同我负责去视察，你又负责同我将啲麻烦友杀咗佢。 亦都有讲过话唔同嘅兵种咧，佢进化出嚟嗰个外形 系 唔同嘅、 有啲行得快啲，有啲就隐身，即系嗰个 staff 嘅，即 系好似。异形一啦 ，Alien 七九年嗰、那个，佢里面嗰只系 droid 嚟嘅 ，worker 嚟嘅，即系工兵嚟嘅， 兵 系啦，佢即系唔系工程兵啊，所以佢本身咧比较多嗰啲一条条管状物，佢、个身上面系管状结构比较多嘅，就攞嚟匿藏喺一啲太空船 啊、 树枝啊，系啦，系嗰啲地方比较多嘅，而你喺二嗰度。见到嘅嗰一扎匿喺个斗里面同嗰班雇佣兵打嗰扎咧，嗰扎就 warriors 嚟嘅，即系看更嚟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多一啲尖刺啊、凹凸啊、骨啊嗰一啲 design 喺佢嗰啲身上面，唔系系 for 佢匿藏喺自己个斗嗰度啊，因为佢自己个斗都系呢一啲咁嘅 structure 嚟。 其实有人讲过噶，异形呢个物种除咗我头先讲嘅特性之外咧，仲有一个特性，其实就似嗰啲一般嘅生物都有，其实我哋人类冇，就嗰种保护色， 系 即系佢话点解即系喺呢个作品度分析啊？点解异形会衍生呢种颜色呢种咁样嘅嗰个叫做 形态 纹路啊 pattern 啊嗰啲咧？系因为太空船咧嗰、那个设计略都有啲咁样嘅色啊。即如果调翻转啊，嗰个咁嘅太空船，如果行 Hello Kitty theme 嘅话咧，可能个异形就会偏粉红啊，你明白啊？ 呢个唔出奇嘅，我觉得迟咗一定会 cross over 我讲，我讲嘅嘢黑板都会出咗。Hello Kitty 嘅异形有乜冇可能？即系 Hello Kitty 异形有已经出咗啦， 系 已经出咗，唔系正常啲嘅，即系喺只 Hello Kitty 里面包只异形出嚟嘅。 哦， 唔系即系，但系嗰只异形都依然系灰灰飞飞咁。 即系我讲，如果 Hello Kitty Land 啊。 OK， 入面有呢个异形，呢、這个危机啦吓，佢出嚟嘅话，我估 一定系白色咯，通常 一定系嗰啲纹，可能有毛添，可能 一定有个蝴蝶， 系 一定有个蝴蝶结， 系，然后嗰只眼， 同埋我好肯定喺 Hello Kitty Land 里面嗰啲异形咧安全啲嘅， 因为佢冇个口。 即系嗱，呢节就差唔多。OK， 下一节同你继续分析呢一啲咁嘅伪科学命题。 魏康 Part Three 讲呢个异形啊，翻到嚟啦，唔好意思咧，我戴咗个口罩，大家见唔到个样，可能你会开心啲嘅，唔知咧， 绝对 个样。 唔系做咩啫？你个口里面有个口咩？而家 其实我有啲嘢唔讲咗俾大家听嘅。 啊， 其实我已经有啲嘢喺我身度生紧。 系嗰啲叫病菌啊嘛？ 唔系，嗰啲叫做口中有口。 okay.又是一个洋巨控嚟喎，你 哦唔系异形控啫， 唔系翻嚟先嗱，我哋头先 好激动， 第二节系咩？ 哦 ，Hello Kitty 啊嘛，你讲到 哦系啊，第二节尾又讲 Hello， 唔系，其实个主题系讲紧佢会唔会食嘢， 系中间就讲一个 camouflage， 讲呢个系保护色， 咁其实佢会唔会食嘢咧？咁喺某一辑漫画里面都有交代过呢件事嘅，系啦，有一个科学家括弧。就是整傾的科學家 ，OK， 佢就做了一個研究，就是究竟呢一啲咁嘅仙奴莫使唔使食嘢咧？佢餓咗只仙奴莫三個月，乜都唔俾佢，然之後喺佢間房嗰度突然間出現咗兩樣嘢，一隻死咗嘅豬，睇翻個大槍嘅士兵， 點解會咁嘅呢 o k 唔係啊，佢即專登放呢兩樣嘢入房，你估下佢點揀？ 我估佢會揀人咯。 That's exactly shit right， 真系啊， 系，因为佢其实佢个实验嘅结果得出咧，异形呢个物种咧唔会以个体利益优先嘅， 系， 佢系佢所有嘅成员都系以群，即系佢以佢个种群嘅利益为优先考虑， 优秀物种嚟嘅呢啲， 系啦，所以就算有只死猪喺度，佢有个生勾勾嘅士兵喺度。佢都會揀去攻擊嗰個士兵， 嗰個係佢嘅任務嚟啊嘛。 係，因為佢要消除佢嘅障礙，同埋要帶嗰個可以受寄宿嘅，唔係可以受寄生嘅嗰個物體翻去佢個竇嗰度。 所以我就話，如果要推翻啲暴政嘅話咧，即 係 學識團結，要團結先學邊個咧？異形咧？ 啊， 完了。 完 死又点啊？唔紧要，中枪死唔紧要，接翻啲溶硫酸出嚟，一齐揦都要揦开埲墙啊！揦你个天，一揽咗齐死，死都要死得有啲 价值。 唔系啊，死都要攞翻炸沙 啊！ 我死我都要整烂整溶你啲嘢。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我好中意呢种概念嘅，即系作为一个武者啊吓。如果我死嘅话咧，我都起码我死得有啲价值啊！即系唔好我俾人打死。如果死完之后我爆炸或者我死完可以令到环境破坏令到佢唔顺利，喂我都 serve 咗一个身为一个武者嘅一个咩啊？ 为呢件事有个贡献啦。 即系我而家要换血啊！我从今日开始， 你要换啲酸血， 但系啲高浓度嘅系啊。 吓，咁你首先个人会用嘅先， 唔使要。咁而呢个就系物种问题咯。我觉得系咪有个漫画讲嗰啲我唔好记得啦，但我隐约噶，即系我自己谂嘅， 隐隐地嘅， 就系同上一幾集的 Logan 好似啊 ，Logan 死咗佢嗰個 Anamedium 嘅骨唔好嘥啊嘛，係咪？嗱你諗下啦，嗱你諗下同一樣嘢，中醫嚟嘅異形同中醫啊，而家講到好勁， 係 嗱就係點咧？你問你家父啊，你話係咪啲自毒嘅嘢側邊有啲解藥？ 係。 高濃度嘅血液硫酸喺佢個身體唔會揦親自己，咁即係代表啲咩咧？即係佢個身體本身有啲抗硫酸性啦， 係 啱唔啱先？ 啊哈， 係啦。咁即系话佢嘅盔甲，佢都唔会滥用自己啲同伴噶嘛？佢滥用身边啲物件啫，咪 唔系佢会滥用自己啲同伴噶？ 会嘅咩？ 会噶！佢喺第四集里面，即系啊，佢再复制翻史哥利维花出嚟，攞佢嗰只 Queen 嘅时候，佢咪嗰一扎伪工兵啊？点样走得甩嗰个监仓？就系佢三个有三只喺度， 差包剪揼又好咩都好，傾好數啊，你就去死啦。咁跟住佢就集中圍嗰一隻嘢。 嗯， 系啦，跟住嗰一只嘢其实就会死嘅，即系其实佢唔系100% 防呢样嘢。 嗯 ，OK， 佢只系某一个，即系佢嘅外骨骼有呢一个防酸液嘅功能。 系啦，咁就话咩咧？假设你系一个，我好似记得系，如果冇记错，系应该一个漫画情节嚟噶，即系已经写咗噶啦。我记得，就系咩咧？理论上你应该用翻二型嘅残骸。 我唔系漫画情节。 是不是漫畫 二獸戰咯、 啊，系咪啊？ 即 系你指 嗰 班 Predator， 佢帮嗰个女主角，个女主角帮佢杀咗只异形啊嘛，跟住佢要佢帮个女主角整装备啊嘛，佢、就攞咗只异形手指嗰啲血滴落个地下嗰度，就揦到阿妈都唔认得，跟住佢滴落佢嗰个头骨嗰度咧， 就冇事啊嘛， 就冇事嘅。 我觉得其实系嘅。即系如果你继续写漫画做咩样，应该系用呢个设定。二，你会研制，你会分析异形身体点解佢嗰啲，当然啦，佢系抗翻自己啲腐蚀性噶嘛。系，咪攞嗰啲嘢做翻对异形 anti alien。其实等于 Hulkbuster。 唔系有啲科学 channel 讲过嘅，系啦，都好伪科学嘅佢哋。佢哋话点解异形里面有差唔多乜嘢都揦得穿嘅血，但系揦唔穿佢自己咧？噶 矛盾咯、啊，就系、 是。因为除咗佢嘅外骨骼，即系佢外皮系抗酸之外咧，其实最主要嘅，因为佢嗰种液体唔接触氧气嘅情况之下系不具酸性嘅，佢要接触咗氧气嗰一种液体先至会带强酸性嘅。 即系呢个佢嘅解释 系啦，所以点解佢可以咁安然地喺佢嘅身体里面流动，而唔会揦溶佢自己？ 咁现实中嘅毒就唔系咁样存在，毒就系毒嚟嘅。即系佢个毒狼，佢个毒狼一爆，佢身体自己都会顶唔顺。假设即系佢蛇啊、蝎子啊呢啲咁嘅嘢。 系啊， 系啊，系啊，异形嗰啲就唔同啦。 异形嗰啲唔同。 好啦，我哋讲紧呢个咁食嘢嘅问题啦。 系啦，所以佢其实当然啦，佢哋系同曱甴系一样嘅，要饿好耐先死嘅。 嗯， 唔系唔饿死，但系要好耐。 抗饿性 系啦，佢抗饿性非常强。 嗯， 系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当佢唔使食嘅。O K， 佢系可以唔使食嘅。 其实系一个。不止一个哲学和科学问题那么简单，这个是炼金术的问题的。 为什么又关这个 为什么 异形之炼金术师事呢？ 喂， Eva 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使徒这么厉害？就因为他有一种科技是人类找都找不到的嘛。就是他的 S-square 机关。他的 S-square 机关是无限动力能源，理论上他不用吃的，他有无限能源。所以为什么全部 Eva 呢有五分钟，不是 Eva 只有五分钟，仕途啊，同埋Eva 五号机啊，即系嗰个海豚嗰个五号机啊， 系 可以无限咧。其实到初号机最后食咗十四仕途之后，其实佢所谓食仕途，其实佢攞翻个 S Square 机关咧，就系话佢有呢个机关就系称为逆天逆咗呢个科学定律噶嘛。我要 consume 一啲嘢，即系食一啲嘢燃烧产生动能，嗰啲动能就提供我日常嘅生活。 系。 行咗又攰又食，然后重复阿宝式。 系 佢哋咧就只系喐，唔使食。你估佢哋铁达尼啊？即系我真唔明啊！佢一日到佢就唔使搵食，亦都唔系等食。 系 即 系 等你冇得，等你冇啖好食啫。 佢系唔使食。 anti 铁达尼，即系点解搵咁嘢？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咧？你觉得合唔合理咧？你觉得？ 嗱，以地球而家呢一个生态嚟讲，绝大部分都系碳基生物嘅环境下啦，基本上系冇可能嘅。 系啦 ，OK， 所以呢个真系可能要去到外星生命体或者外星科技先可以解答到嘅。 其实但系呢个一个哲学问题嚟噶嘛，即系有冇啲物种可以超越物咧？系永动，其实讲永动啊，嗰啲炼金术咧，贤者之石嗰种永动啊，无限能源，自有永有。不需要吸，不断可以放得有呢种咁嘅。如果系嘅话吓，咁呢个系唔系宇宙间？ 呢个已经违反咗物理定律啦。 系咯，咁呢个物呢个物种呢个 xenomorph， 喂，理论上系一个唔合乎宇宙定律嘅一啲错误品种。 但佢坐得嚟系冇一个品种够佢挥，因为佢有呢个咁逆天嘅，即系你谂下呢件事系好唔合逻辑嘅。 系嗱，除非咁讲，谂到个解决方法嘅，但系呢个解决方法就真系好幻想性啦。 嗯， 佢用佢喐佢身体运动嘅嗰个热能嚟作为佢嘅食粮咯。 咁佢。 佢就係 initial， 即係佢一開始嗰個能源邊度嚟嘅咧？即係你諗下呢樣嘢，就係永遠即係開始咗先。就算而家嗰啲似是而非嗰啲永動機啊，上網有一訂嗰啲啊， 其實都唔係永動噶嘛。 你永動還永動，你有第一個能源噶嘛？即係 你要推佢嗰下咯。 係你要煲嗰啲膽，你要搏咗電，等佢自己 run 到咁上下啦。你可以掹嚿電出嚟，即係掹個電掣出嚟，佢只要 keep 住咁掹，可以出到唔知幾多個 watt 數嘅電力。咁當然啦，我有啲朋友試過，但係到而家 so far 佢都未有 feedback 俾我，咁我就當呢件事係唔 work 啦。唔即係如果唔係咧，會鋪天蓋地啦。係， 哇，好正啊！咁啦， 全世界陷入呢個 永動機 嘅 revolution 啦，已經冇咁，即係我代表呢件事都 應該其實唔 work 啦， 半信半疑啦。 係 OK， 嗱我唔係咁，佢都有。佢要寄生嗰下噶嘛，即系佢要由卵由飞出嚟扑落去，去到变咗呢个爆空体。咁佢变爆空体嘅呢个过程里面，佢系匿喺一个生体嘅里面嘅啫嘛。咁佢嗰阵时 generate 啲 吸 系啦，佢煲佢嗰个胆咯。 系，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好得意，呢、這个又喺一个生物学同埋宇宙定律，即系物理学啦。 系 嘅嘢衍生到一个哲学问题啦。 系。 就是魏康不断地讲的那个命题，你讲我费事讲 咩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呢 班物种储存喺呢个宇宙度，做乜 X 咧 ？For what 咧？嗱，你谂下啦，啊，成件事系好唔 make sense 嘅，即系等于病毒啊，病毒点解 make sense 咧？就系话搵食啫， 唔系同埋病毒严格嚟讲啊。病毒唔算系生物嚟噶嘛？ 系系啊，理论上系噶。 啊， 但系佢有繁殖同埋即系呢个特性，所以你就好难好灰色啊成件事。 其实你如果咁样睇嘅话，异形呢个物种都似系一种病毒嚟嘅。 异形啊，你讲得啱，开咗好好嘅头。我反而想讨论就系异形，其实呢个系属于生命里面什么一个物种存在？嗱，头先我哋讲过卵生。 是 有呢个 queen 同呢个兵嘅征兵制度嘅，即系香港嚟嘅。啊，唔系 ，sorry， 得罪人。唔系香港大部分有一种物种啊嘛，即系收兵制。咁我以为系嘅，即系咪有时啲女性冇化妆，其实你都可以用异形嚟称呼佢嘅。 O K， 好啦，呢个讲下 啦。呢个你自己辣人啊，唔关我事啊，我冇讲过嘢噶头先。 唔系，我等我变正经啲，正经啲。香港唔系香港，世界异形。 O K。 胎卵生 是， 但系咧，佢同主角融合咗之后咧，佢嗰个 queen 有一种胎生嘅特性咯。 系 咁，即系话佢卵同胎唔系一个问题，系视乎佢同乜嘢嘅物种融合咗。In the first place， 系咪先？即 系 嗰个嘅胎生 又 嘅 卵生。 咁你觉得 卵胎生？ 但系有一个问题，佢卵生得嚟咧，又卵唔晒。点解卵唔晒啦？ 点解卵？ 一般物种嘅卵啦吓， 系 其实只要摆一啲温度啊或者某啲 condition 嘅地方， 系 佢 就会 孵 化 噶嘛。 系啦， 我话点解佢卵唔晒咧？就系话你啲蛋劈喺度咧，佢又唔会自己变异形。 系 有两个 condition， 有啲好八卦嘅人咧走去望，系咪先？ 系 第二就系、是有啲兵啊。带特登带啲宿主过去俾佢黑啊嘛， 系。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似乎一个唔系好完美嘅一个繁殖系统嚟，你谂下，其实即系要多好多重功夫啊！你明白？你谂深一层嘅话， 系 用一个物种生物学嘅角度谂，生物学中就咧冇嘢系多余嘅，啲嘢最简单直接，但系又唔会多一分，又唔会少一分， 系。 但佢要做多好多功夫先可以繁殖啦，呢个已经个唔完美嘅地方。 我又不觉得咁睇噃， 啊， 我又不觉得噃，因为嗱啱嘅，佢啲卵咧系唔会自己变做异形嘅，但系佢啲卵系摆得噶嘛， 嗱， 即系佢啲卵唔会摆个零月之后，好似你嗰啲胃佳蛋同白糠蛋咁会变坏噶嘛？ 系， 佢只不过系哦，你咪放喺度咯，有生物经过佢先有反应咯， 即系好黄之华咯，都好被动啊！你会唔会咁沟女啊？你冇沟女又话，我坐喺度等女沟，你估你谢贤咩？即 系 摆 咁，但系佢有个即佢会生蛋嘅地方、okay, 有佢嗰啲蛋嘅地方，系代表佢嗰度有生物嘛？ 即你觉得佢系王家卫嚟嘅，有蛋就有人。 系啊，唔系即因为佢嗰度有人，佢先至会变成一只有蛋嘅嘢。 你调翻转谂啦吓，即讨论下吓。 系 假设如果唔系第一集异形咁八卦 吓， 啊硬系要嗰度降落嘅话 吓。 唔会有个剧本发生喎，唔会有异形出世喎，嗰啲永远系一个待机嘅状态，不断地待落去 stand by。 系， 即系你谂下，作为一个生物，你会唔会咁样想以呢个咁嘅形式生存咁被动咧？等一啲八卦嘅人嚟上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 但系而家有好多生物都系引诱你或者等紧啲八卦 人 上吊噶嘛？ 佢冇引啊嘛，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得意嘅问题咯。即系异形，我觉得佢冇引，即系佢一种好。唔好识做 marketing， 系 ，OK， 唔系嗱，咁呢一个咧就关乎于究竟异形系一件咩嚟啦？ 系啦，嗱，又调翻转咁讲啦，到佢成长咗，嗱，我哋头先讲佢嘅部落式，佢算部落，唔系部落， 算 咩？ 部落？ 你有咩形容蜜蜂、密码嗰啲个部落？我唔知道啊， 佢都算系一个 tribe 嚟噶嘛？ OK 啦， 系因为佢系有唔同嘅，系啦，有唔同嘅社会阶级分 种、 分制、 阶级， 系啦， 咁呢个 都算系一个 tribe 嚟嘅。 仲有一个好完美嘅攻击同埋一个神风突击队嘅特性啦，我死冇问题，死都要揦揦你先。啊，你劈我咁开心啊嗱，劈咁样，我都 OK， 呢个系好正，我好中意呢个设定。 系 啊，喺我往日作品我都会加呢个设定里面， 系 唔紧要，我强到。 但系你嗰个系你嗰个系 咩啊？ 你嗰个听讲啊，听讲你嗰个系刺客信条嚟噶。 哦，唔好嗰个唔好斗嘅，嗰个俾翻啲人类嘅本性啊，有机会往后嘅作品啦吓。咁咧，讲到边咧？聊翻，咁就讲到佢有呢个特性啦，即系话佢对于呢个攻击防守一种好特别嘅，因为呢个就体验到呢个群众啊，以群体利益为主啊。 系， 我单独写冇问题，用完你之后，第二个可以入。即系你乜成件事好屈机啊嘛？你乜喺个飞船里面嗰一层系唔系咁用完就算噶？ 吓，佢系滴穿咗噶嘛？ 嗰一层滴穿完之后，下面又再滴，又再滴，我话渗透性好。 系，佢好似系佢里面有讲过话，好似滴咗成五层啊，定三层噶？ 嗯， 滴穿晒噶系。 系啊，而你谂下点解？就因为要俾第二个再入啊嘛。即系个生物上嘅设定啦吓，咁讲啊。到啦，哇！呢个可以同即系唔使隔，即系进化咩叫进化？进化要隔好多代 嘅， 系要 好耐时间嘅， 好系好慢嘅一个演变嚟，演变啊，慢慢根据时间。而咩叫突变啊？即系畸形，突然之间喺你自己嗰度突变，或者你下一代嗰啲叫突变、异变。咁异形其实系承继咗呢样嘢，佢真系纯粹同其他融合之后有种新嘅形态存在嘅，鳄鱼啊、mantis 啊、whatever 呢啲，喂，差唔多世界上物种好嘅优点啦吓，佢攞齐晒噶， 同埋佢可以净系攞个优点而可以冇咗个缺点， 系咯，佢唔似我哋北面嘅民族啦，成日话学人哋，佢只系攞人哋啲唔好嘅嘢，好嘅又学唔到噶。啊！真系又话自己系咩世界嘅中心嗰啲啊，即系唔知啦。咁你谂下，一个咁样嘅异形物种存在，又加埋佢唔知系咪有一个永动嘅能力啦？我哋冇解释啦，唔知。咁理论上可唔可以讲呢个其实世界上最完美嘅生物咧？嗱，原本咧，我嘅即系特登攞呢个话题咁同你讨论，而我嘅定论系呢个唔系。原本我是说不是这个错误来的，因为这个世界这样就会逆天，就有一种很虚无的存在主义，因为不然采宇宙做什么，就是我成为宇宙霸主了，哈哈哈，就是 so what， 没人跟你做朋友，你班人不可以再繁殖，你又死不去的，你有什么世艺呢？你存在有什么目的呢？除了我们之外，你都会问一些异形的材料，哎what's your purpose of life 的嘛，你说好闷啊，你会这样先 OK 我以前系喺呢个角度咁样睇嘅。 OK， 到你而家头先你讲，原来佢可能有永动咧，啊，咁就可能有另外一个见解。 有啲咩见解咧？ 即系如果佢一个永动，即系根本佢脱离， 佢已经脱离 生死个食物，生死啊， 系， 同埋脱离呢个食物链啊。即 是 有少似咧，僵尸嘅 metaphor， 僵尸嘅隐喻 啊， 僵尸嘅隐喻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啊嘛， 吸血鬼， 吸血鬼，我想话吸血鬼 vampire 啊，即系西方啲 vampire 啊， 你又唔会死嘅，同埋你系不断地要揾同类咯， 系， 唔系佢会死，佢冇吸会死噶，但系揾得同类多嘅话咧，又冇血俾你吸，嗰啲人会变成你噶，即系呢个系一个物种上嘅逻辑矛盾问题嚟噶嘛。 系啊， 嗰啲系你嘅猎物啦，定你想啲猎物变成自己有先？当你将你要征服世界，当好似唔知阿云哥啊边个都好似你要利用啲淘宝咩征服世界嘅话，全部异形将所有嘅宇宙物种变成异形， 吓 都系黄之华嗰句咁，边个做蛋子咧？冇嘢俾佢食噶咯，冇嘢俾佢繁殖，佢繁殖就从此 stop 噶咯。即系当 vampire 啊，当吸血僵尸鬼啦吓， 系。 将所有人都变成僵尸，咁呢班人咪濑嘢咯，冇人俾我吸血咪死咯。而呢班人就话：，冇搞错啊！你全部咁呢个系逆咗生物本能噶嘛？ 啊、 生物为咗本能系唔会杀晒自己，搞自己冇嘢食噶嘛？所以人类都唔系话好生话，人类真系会杀晒自己啲路，食埋呢一代，你下一代会死嘅。人类其实系好蠢嘅物种嚟嘅。咁、 啊、 异形咧，我就会咁样睇咯。 嗯，即系你系。你是会用一个生物物种去 嘅矛盾逻辑啊， 去睇呢一件事嘅。 因为佢呢个物种虽然话系一个错误度诞生嘅物种啊，如果系咁样嘅，佢冇目的又 make sense 嘅话咧，系 make sense 嘅。咁但系都一个好冇意义嘅存在，都解决唔到存在意义啦。却如异形，都解决唔到存在意 义。嗱，我又会咁问你啦。 系 ，OK。你会唔会理一支 AK 嘅存在意义咧？ 我会 一支 AK 会唔会理佢自己嘅存在意义？ 我设计 AK 系因为我要杀人啊嘛，而点解我系要其他样唔敢即系咁作？要咗佢嘅目的话有佢每一个螺丝点样摆，每一个点解我系要做呢个样唔做第二个样？就因为佢嘅有个 designer 设计过咁。 系如果。佢系即如果异形系一件只系一件武器嘅话，你觉得创造佢嘅人会唔会理佢存在嘅意义或者佢点谂啊？应该问 唔会咯，但系佢系一个生命嚟噶嘛？ 嗱，咁就所以我点解会咁样问你呢 o k 你觉得佢一个？物种嚟嘅， 因为我会以边一个制造佢，即系边一个去制造呢件事，同埋制造呢件事嘅目的。 嗱，我咁样答 讲紧呢件事先， 我可唔可以咁样答啊？佢一个由错误中 random 诞生到一件大家都唔 expect 会发生嘅事，可唔可以咁样答咧？ 嗱，单以呢一类异形嚟讲， 人造异形， 佢系一种唔系即系异形呢一个品种啊，佢系一个错误嘅实验嚟嘅 ，OK 实验嚟嘅。但系由黑油嘅阶段开始，佢就已经系带有呢一个功能噶啦嘛。所以其实会引即佢会变成咁样样嘅后代，呢个系经过计算噶嘛。OK， 所以我觉得异形以一件武器嚟讲，佢系成功嘅。 但黑油 suppose。唔系有个咁嘅结果噶， 嗱， 可唔可以咁讲咧？ 其实黑友系冇计算过任何结果嘅， 佢搏嘅啫，实验嚟嘅啫。 因为黑友最主要嘅就系要消灭人类啊嘛。其实 呢个系你嘅 assumption， 唔系佢系 aim for 人类嘅。 我 嘅 aim for 会唔会有一个 assumption 或者系咪我嘅 assumption 啦？ 系 佢真系纯粹做实验，即系嗰班 engine 会唔会纯粹做实验？我睇下呢。呢啲嘢整出嚟会系啦，真系佢唔知道会有咩可能性啊 ！random 事同 lobster 同宗教神闷闷地喎，搵啲嚟搞啊！即系会我会唔会用咁嘅都系用咁嘅可能性咧？即系我嘅见解。 嗱，如果我哋再睇翻普罗米修斯里面嘅嗰啲情节啦，就可以话俾你听， 呢一個 assumption 嘅情況可能都會有，但係成數比較少啦。因为第一，即里面嗰啲情节唔太讲啦，就系讲如果你真系净系攞嚟做实验嘅话、，experimental only 嘅话，你会唔会做到成个船舱都系先？我讲紧成间房都系嗰啲黑友樽、啊， 货仓咯，有几难啫？即我会咁睇系咪先？你要摆货， 同埋如果你只系纯粹攞嚟做实验嘅话、啊，你会唔会将架飞船已经事先 set 到去、哦、飞去地球先 ？OK， 唔系我唔系讲紧嗰阵时嘅黑友啊， 吓、 啊，讲紧一开始啊，佢饮我嗰个啊， 饮嗰个唔系嘅，饮嗰个啦，点解我就会话点解呢件事嘅缘由系咩啦？ 喺个瀑布前面饮嗰、那个，我 系啦，因为其实里面都有曾经交代过嘅，engineer 唔系最高物种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佢 engineer 都系受摆布嗰个啊嘛， 被创造嘅啫， 系啦，而 engineer 点解会去饮黑油？系因为创造 engineer 嗰个叫 engineer。你哋需要去创造另外一个物种， 有冇解释到先？ 佢里面冇解释过点解，即系佢里面冇解释过点解。 有睇过呢个剧情咩？ David 有讲过，我记得David 系有讲过。 你指嗰个生化人？ 系啊系啊。 佢点知呢件事发生过咧？你谂下隔咁远， 佢 read 到嗰啲密码点解噶嘛？佢识睇嗰啲文字噶嘛？他在個飛船裏面學很多古代語言， 會不會可能是推論的一種，就是拿來這樣 用的 嘛。 我會這樣看的，即你因為件事隔得太長了，你永遠就算 David 都有一個都 不是第三者，第四者，因為有個文字，首先你 proof 的文字準不準，這個第一個問題是他看的字準不準，还有他怎樣的文字再串這番文字，這個有一個問題，即我不講這些細節問題 了， 就是說其實真正是怎樣，其实真的 leave 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可能是你讲的那个，可能有讲的那个，真的不知道，因为太远，这个就是为什么个剧本这么得意。而我再讲话，为什么我之后又会立刻转态话，这个一开始话这个不是一个 perfect 的物种，但根据你刚才讲的永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完美的物种，因为 当它原来不会死的时候， 原来它不用吃东西就可以不死的时候，这个永动。 唔系佢系比较永动啫 ，OK， 都脱离咗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嘅一大步，好、一大步咯 ，OK， 系好大步。 咁只不过嗰个系一个数学问题，即系一同无限，你可以隔到几多咧？即系你冇我哋冇食五日嘢会死，佢五百年有个五千万，有个五亿咁，不断地抹嘅啫 ，OK， 呢个 数 系啦。问就系假设如果佢真系永动或者似系永动， 类永动啦， 系啦。佢已经唔系生物咁简单，佢系一啲超越咗我哋宇宙间生物嘅嗰个限制嘅存在。 啊， 呢个系杜汶泽口口声声讲嗰个神嚟嘅咯。 系 神同人有咩唔同啊？ 神本身都系人， 但系 佢做到啲人做唔到嘅嘢， 而嗰个就系、 是，所以佢系神。 你谂下，咁呢个异形可能一个最冇脑咯。都不知道自己是神，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一个超越或者类似神的存在，超越人的存在。喂，这样就很完美的。而撇除存在主义，因为存在主义我怀疑可能到神都解决不到的问题，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创造我们了。他创造做什么好玩吗？我又不好玩，他又不好玩，甚至我都不好受的。 不是，就是因为他不好玩，所以他要做这些不好玩的东西去看你们多不好玩，他就 好 玩 了。那就是玩我的而 已，阿哥。那你讲到这么白，我都没有 说 了。 他玩我的，阿神。那么呢，就是说如果他撇除这个存在主义的问题，他自己异形的物种就变成自有永有了。 是。 那宇宙间就算，那他不可以脱离之前那个矛盾咯。那個、生物矛盾就話，我將全世界的生物兩可能性，一個變成自己物種，即係做 host 啦，一個就攻擊佢死，即係啲阻礙我嘅人殺死曬啊嘛，得宇宙得佢哋啫嘛，但係宇宙得佢哋冇嘢食，佢會死啊嘛，但係佢冇咗後面嗰個後顧之憂啊嘛， 佢冇咗嘢食， 佢會死， 都基本唔會死啊嘛， 咁佢因為佢唔使諗呢樣嘢咯，只要繁殖唔使揾食。 系 会点咯？哈哈哈噶啦，佢哋 解决晒噶咯，完美噶咯。 同埋，就算佢会死都好， 又何妨呢？ 就算佢会死都好，因为佢会以个体第一，因为佢唔系以个体利益行先，佢系以物种嘅繁衍度行先， 即系佢系陈真嚟嘅。 系，所以其实就算佢即系就算佢有啲咁样样嘅繁殖方法同埋表现形态，唔紧要噶，因为佢只系需要去繁殖佢嘅下一代啫。 唔系佢个物种唔死就唔死噶啦，我只不过个兵啫嘛。 同埋佢嘅物种。嗰、那个繁衍虽然是被动，但是佢够广泛啊嘛，系佢就算横跨， 佢个时间性可以拖长同你蹲啊， 系啊，因为佢第一佢个卵系唔会死先啦 ，OK， 王论佢会唔会死都好，但系佢个卵唔会死嘛，同埋佢系由第二集开始已经话俾你听，就算呢只嘢啊出到太空啊，佢依然可以啊，佢都唔会死噶嘛，只 Queen， 佢只不过系出咗太空啫嘛， 嗯， 系啦，所以到最后尾哦，一个星球食晒唔紧要啊。你咪揾个方法去第二个星球咯， 仲有千千万万个星球， 咪咯，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咁，你觉得你 buy 我边一个理论？你觉得佢系完美定唔完美？ 我觉得佢系完美嘅， 系嘛？ 系王论佢会唔会死都好， 系嘛？我觉得都系，只不过佢系啲好闷嘅完美品种咧，即系佢喺生存都不死啦，佢做乜嘢咧？呢、這个我唔知佢答唔答到啦。即系我将呢个存在主义嘅问题，我由魏康交俾二人你嚟谂掂佢啦，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佢系好嘅，佢 IQ 够低嘛， 系啦，就好似 Deadpool 咁啦，啲人傻傻地啊， 唔系啊，佢连傻傻地都唔，佢连傻傻地都冇啊， 佢就唔会谂呢啲问题，佢一种有神嘅特性嘅能力，但系佢冇神嘅智慧，佢有猪一般嘅智慧， 咁就已经够杀啦， 呢个乜即系 Deadpool 其实， 系，唔系 Deadpool 都会问点解？他们连为什么都不会问、啊、 即我觉得、如果做人做到你这样呢，即做物做到你整个异形这样呢，我这是一个赞美词来的， 其实异猪来的，他们都是 是 They never ask why 的， 是只要你不会 ask why 呢你都不是一个哲学生、 啊、OK， 即我觉得、喂，讲到这里都差不多了、第一件事我很想讲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这么沉重，又讲哲学，又什么物理学宇宙什么矛盾，算了，讲一些轻的东西，大家睇異形都係貪佢個樣夠特別啫，唔係揾食啫，即係要買 figure 啫，係咪？ 你又啊？ 咁我哋講其實最後啦，即係 side story 嘅。我哋可唔可以講佢嗰個頭先你又講啦，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紋路，唔同嘅樣。 嗯。 小弟就有啲咁嘅透明控嘅。 O K。 點樣講佢個透明頭？點樣 透視控？ 點樣演繹佢嘅透明頭咧？ 哦，咁呢個就要我就要 stop 佢個 trailer。我喺一路喺度等緊你講嘢嘅時候，喺度播緊個 trailer。係啦，咁就要翻去呢幅圖啦。又係呢個 頭先你個伏筆 cut 嗰個 喪屍人加異形。 係啦，呢個喪屍人咧，其實就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嗰個串嘴科學家中咗呢個黑友之後啦，其中一個。即變態啦 ，OK。咁其實因為Ridley Scott 咧，佢本身嘅設定咧就係、是普羅米修斯係異形嘅前傳啊嘛。咁佢亦都會喺普羅米修斯裏面解釋異形係點嚟噶嘛。其實呢一個咧，佢本身嗰個形體咧就已經係非常異形，即係包括長手長腳啦，突然間唔知點解高咗啦。咁異形嗰個透明頭咧，其實就係由佢嗰、那個，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普羅米修斯就知啊，佢嗰個頭盔咧，太空衣嗰個頭盔咧，大過佢個頭好多噶嘛。 好似係嗰陣時我哋講緊一個美漫嘅時候，點啊 Logan 會用迷幻術點啊 Logan 令到佢殺死曬所有同伴嘅嗰、那個叫 Mysterious 定叫 Miss 咩啊？ Mysterious 系嘛？ 被吓嗰金鱼头， 即系好简单讲 粒头就十足怪物小王子嘛。 系啦，即系个灯胆喺个头度嘅。 系，佢系大过个灯胆，佢大过个灯胆。 金鱼缸， 佢唔系金鱼缸啊，佢系水族箱啊。 我知佢系边个啦？ 系边个啊？ 我知佢系边个啦？ 系边个啊？ 任达华做嘅嗰套港产片咧， 系 咪喺西环攞景啊？边套？然后佢个细路仔中意金鱼缸粒头嗰个咯，嗰个细路仔咯。唔知叫咩名咧？ 哦，嗰个岁月神偷 系啦， 啊， 佢系金鱼神偷， 系金鱼叔神偷。 任达华终于上咗太空啦。 系咁咧，佢因为佢中咗之后咧，佢会其实嗰只黑友咧， 就跟我們剛才說的一樣，它是會 break down 你的 DNA， 亦都有 融 合的 特性，再重組，即是 break down 之後再重組你的 DNA， 其實它跟蜘蛛俠是沒有分別的。是的，它就將那個頭盔，因為它其實本身是爆了個頭盔嘛，OK， 它不知道中了什麼的時候，我忘記了它中了什麼了，它就將那個頭盔呢，看到那些玻璃那些位置呢，其實融了下去它那個頭那裡，然後慢慢再 develop， 所以為什麼第一集那個異形呢，他会做到咁管啊嗰啲嘢咧，咁当然呢个系即系佢嗰个解释 drone 嗰个解释系后话啦。咁、其实佢就话，因为其实佢嗰件嘢咧系由太空服变出嚟噶， 所以啦，太空服都有个头盔嘅。 系，同埋当你嘅太空服冇咗个氧气樽咧，咁佢咪有啲线喺后面，即系佢有啲管道喺后面咯。系啦，所以其实成件事咧就系、是、由呢一个咁嘅。咁嘅 figure 出現嘅， 即係所以第一集裏面嗰個異形頭點解仲有啲類似半透明？你睇到入面隻眼啊骨，係 啊，佢有個人嘅頭骨形狀喺度嘅， 係。而第二集就會冇啦， 第二集冇咗啦咩？ 第二集冇噶啦， 第二集變咗全漆黑， 全嗰啲紋路咯，異形好 typical 嘅嗰啲紋路咯。 啊，因為其實嗰、那個 嗰啲叫咩biomechanics 咯，生化金屬樣咯。 啊、因为那个半透明咧，即系见到嗰个人眼腔嗰个 design 咧，唔系好多集出过， 就由人类嘅太空服嘅嗰个透明罩演变出嚟嘅。 系 喂，根据咁样讲，其实黑罐唔系黑油啊， 系 一个好高融合同埋好高模仿能力嘅一啲物质嚟咯。 吓、啊，即系所以佢先可以将嗰啲 DNA 调啫嘛。 即系话，只要譬如话调翻转嘢攞 Hello Kitty。 系， 你只要呢班人就喺同一时间咧倒啲 Hello Kitty 嘢落去咧，咁佢 就会变成一白色。 系咯，因为原来我睇过一个嗰啲叫咩豉油啲设计草图啊。 系， 原本喺呢、這个嗰、那个咩监狱嘅嗰套电影啊。 嗰、那个系第三集。 原本个设定话，其实入面嗰啲异形咧，真系有毛噶。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本身。电影版又系嗰句啦，因为电影版同 director's cut 又系唔同嘅。电影版里面咧就系、是、用 牛 狗啊，用狗 系。 诶，点解会用咗狗？本身佢谂住用牛，佢拍咗好多用牛嘅 shot 噶啦。但系就 系 因为啲牛咧做唔到佢要嘅反应，所以到最后屘就变咗狗。 咁原本系谂住做羊绵羊嘅。 啊，有个绵羊有毛啊，佢嗰个 pat pat 位有个人样。 哇，呢、這个真系重口，呢、這个真系正。 系啱你， 系啊！即系如果一个异形一个 biomechanic 嘅嘢，无端端摆一个咁 QQ 嘅样，就有冇咩咁啊？你谂下，哇！成件事系好反差萌噶， 系 即系你谂下，所以话点解话呢个世界有无限嘅可能性咧？你想要啲咩嘢？要咩味啊？要咩色啊？要咩 texture 啊？只要你喺捞黑油嘅时候咧，隔篱摆嘅话咧， 咁就得噶啦， 就得噶啦，得咗。所以话系咪美元发财？ 冇得 谈。你要佢黑色咪摆黑色咯，系咪先？ 唔系你要佢黑色咪摆 XO 咯， 系咯。 你要白色咪摆后。 你要两个唔同嘅就要摆 Two Twin Star 咯， 红蓝色咯， 即系咁咯。我觉得好啦，今日就我惊太过呢个，我惊都做得唔错啦，我唔知啊， 重口得嚟又有啲 都几资讯性咯，都唔算会唔会闷亲大家咧？我估希望 应该， 我估应该观众都想听呢啲嘅，因为。播嘅时候都四月几咯， 都差唔多嚟噶啦。 咁啊，我咧温故知新啲，之后再睇戏，咁啊，希望我哋俾啲欢乐俾大家啦。 到时如果再睇完戏，觉得真系有值得讲嘅，就再讲咯。 又或者我哋，我谂啊，会唔会有可能系？系啊，有可能噶。可能睇完电影之后，整个网聚做个 live， 即系唔系 live 录，咁啊，到时你哋可以讲。我哋可以讲，我哋可以录住你讲，大家开心心咁。系啦，咁啊，我会准备啲黑色嘢嘅，准备芝麻糊俾大家食。好啦，咁今日就呢度啦，下次同大家见面，拜拜。喂，大家网友好啊，今日嚟搞乜鬼咧？今日 咧就系我哋呢、這个录呢个异形专题节目啊。 系啊 ，Pop Section 录嘅，今日我哋由倪康做嘉宾，因为我哋 Our Radio 咧就连续三个节目啊嘛，系咪？倪康无奇不有 Pop Section， 你听完佢哋啦，最后听呢、這个。咁啊，呢、這个 crossover， 冇错，呢、這个就系我哋而家录影实录啊，就系咁嘅。咁啊，有埋呢個異形蛋頭喺度，係啦，就嚟爆噶啦！咁啊，記住啊，聽完我哋節目之後，支持我哋嘅呢個電影會啦，就嚟有得買飛噶啦！咁啊，到時見啦 ，Aliens， 到時見。